visit the White House first. This is the hom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在这句话当中，其实大家要关注的就是 This is the hom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这里面的 home 的表达法是蛮随意的，比它更正式呢，可以用 house。而在翻译的时候要注意，别翻译成家，应该翻译成官邸。 The first two floors are open to the public. The first two floors are open to the public. 在这里面呢 ，first two floors 啊，就是这个前两层，就是所谓的一层和二层 ，are open to the public. 对公共是开放的。The public 其实在这里指的是 civilian， 就是老百姓。The 加 public。我们这个冠词加上一个形容词啊，其实把它转化成了一个名词，这一点呢也非常常见。你比如说穷人 ，the poor， 那富人 the rich， 那么所以这里面的这个 the public 表示的是大众。 One of the rooms is decorated completely in roses. Another room, the oval room, is decorated in blue. 那这句话呢是 is decorated completely in roses， 还有 in blue。那大家关注一下，既然这里面用了 in， 我们知道了，那强调了一个结果，表示已经用什么颜色给装饰了。可是如果说我把墙刷成什么颜色的话，这里应该用哪个介词呢？那应该是 so we painted the wall with pink， 这是我们可以用的一种表达法。 so paint the wall with pink， 用什么颜色去刷这个墙。 那 decorate 这个词李老师能不能够再给我们具体讲解一下？ 好， decorate 这个单词呢在这里面表示的是装饰啊。decorate 本身这个单词呢在强调装饰的时候呢不光是可以装饰房间，其实装饰我们能圣诞树啊 spend some time decorating your Christmas tree， 人们也是常用这个词的，可大可小。 When they say the room is completely in roses， they're referring also to patterns， patterns based on the flowerPatterns that you will find on the wallpaper, on the curtains, on the drapes, and perhaps in carved in wood even. Oh, have you ever watched the movie 50 First Dates? I don't know this movie. All right. Please tell me about it. Well, it's also decorated in flowers, in lily. Oh, so it doesn't mean that the room is decorated with roses. It means the pattern on yes, the walls. Yes. Mm.所以刚才我还奇怪这里面后面为什么是 in blue， 前面是 in roses， 我以为是用玫瑰装饰了整个的房间。但是呢刚才 Bruce 告诉我们说呢，整个房间比如说它的一些壁画呀，包括它的一些家具的这个设计，还有一些雕刻是用 roses 这样的形状的，是有 roses 这样的图案的。 对。 After the White House, they are going to see the Washington Monument.It is 555 feet, 4 1/3 inches high, with stairs and an elevator inside. After the White House, White House 大家都知道是白宫啊，这是美国政府的核心机构。那么 we are going to see the Washington Monument, 华盛顿纪念碑。啊，那这里面他对这个纪念碑做了一下描述，请同学们要关注这里面代词的使用。这里面用一个 it is。如果我们在这里面真的要加个定语从句的话，这句子就是太长了，失去平衡，所以把它分开，在第二次使用 it， 它是555 feet， 4 1/3 inches high。这里面它紧接着为了继续描述呢，用 with stairs and elevator inside。那这里面用了一个 with， 中间加了一个逗号，其实就进一步说明。那么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可以翻译成配了什么呀，电梯，哎，里面还有楼梯，而楼梯是 stairs， inches， 英寸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刚才这个 Bruce 老师的读法，就是 4 1/3。 那如果是三分之二的话呢，就是 2/3。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些数词读法是非常重要的。 Maria and her friend aren't going to take the elevator. They're going to climb the stairs because it's more fun. 嗯，很有意思啊，爬楼是运动之王。那么现在许多白领呢都采用这样的方式，忙里偷闲，来锻炼身体 ，climb the stairs。有时候我们也会用这个词，比如说 to climb the mountains， 但是真的是 climb the mountains 但英文里好像有一种 to go hiking 也是。 爬山的意思、 啊、是的。 Well, Bruce, I'd like to know about、mountain climbing or go hiking. So、mm-hmm.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activities? Well, mountain climbing is usually involves much more physical effort. Hiking can be very relaxed. Often hikers have trails that are already made. But if you go mountain climbing, the trails are not made, except maybe by wild animals、 right. or by previous hikers. Mountain climbing alsoincludes more specific activities, for instance, like bouldering. Bouldering is very hard to do because you're climbing up the face of a rock. Or rappelling, where you're using a lot of ropes to suspend yourself. 刚才 Bruce 说像 mountain climbing 这样的运动呢比较接近于极限运动了、而我们平时比如爬爬香山啊就只能算是 go hiking, 强度没那么大。 是啊。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表达法 It's more fun 这句话容易被人家忽略掉其实不是 it's 是 it has more fun、如果后面是 funny 的话呢那才是 be 动词 这个词和我们前一课学过的 enjoy 好像经常使用 是呀、朋友之间现在我觉得比较流行的是再见的时候说 have fun enjoy yourself have a good time 是吧、 这个意思就是玩得开心啊 是我觉得这个词真的是外国人用的比中国人要多多了我觉得中国人有自己的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词汇表达习惯希望大家多用一下 fun 这样的词 Next, they are going to visit the Lincoln Memorial the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the 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 the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and Technology、 Please. and the National Gallery of ArtWhen Maria is back, she will have a lot to tell us. 接下来是一连串的著名的景点。我想大家如果有机会到华盛顿的话呢，每一个都不能够错过。OK, thank you very much. 我们的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